是北京时间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姐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怎么来扶正啊。因为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您也提到了，要治标治本啊，这是对于慢性病来讲。那如何达到这一点呢？一个就是用吃药这种形式呢，达到一个控制症状啊，这个治标这样的一个目的。那如果要想达到治标治本，还是要您自身的这个能力加强，才能够有一个好的改善效果啊。好，那么在说这个话题之前呢，咱们还是就春季的养生先跟大家来聊一聊。 当然春季啊，天气这个阴晴不定，那个潮湿暖和的这个天气呢，它容易，你看，它容易使我们这个人犯困，大家说春困嘛。 嗯。 再一个呢，就是脾胃啊，容易形成这种停滞，就是爱运化，它有点懒。 嗯。 所以在春天里呢，除了我们重视，这个肝脏的这个保养以外呢，同时呢还应该注意对脾胃这个调养。总归来说，脾胃为后天之本嘛，而且每天一日三餐很重要。那么在日常饮食中呢，在春天，诶，我们尽量多吃一些这个甘味，甘味就是甜味的这个食物啊，这样呢以达到这个调养这个脾胃这个作用。简单的说给大家说一个三宝粥。这个三宝粥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红薯、南瓜、山药。为什么说这个这把它叫三宝呢？因为这个三宝羹啊，包括这个红薯、山药、南瓜，将这个它打成这个糊状混合呢，它可以增添我们这个食欲，帮助消化。因为大家都知道红薯里面粗纤维也多，是吧？同时能增强我们这个免疫力，也适合于我们这个老人和孩子食用。那么红薯中呢，它也含有大量这个胡萝卜素，对于我们这个儿童和老人这个视力都非常有益处。其中啊，这个钙、钾、镁，它可以减缓因为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我们老年人而导致这个流失我们这个钙质。另外，哎，我们都知道红薯这个热量只有同等大米的三分之一，就同等重量，它提供给我们的糖和热量呢，它只有大米的三分之一。 你别看这个红薯非常甜啊， 嗯， 但是它这个热量还是蛮低的啊。 对，这个它只有这个大米三分之一，而且它不含有脂肪和胆固醇，哎，是不错的这个低脂低热量的这个减肥食物。红薯中还含有这个丰富的膳食纤维，可刺激我们肠道这个蠕动和消化液这个分泌，也能滋润柔软我们这个皮肤。那么说到南瓜呢，它含有大量的这个果胶，也能这个滋润我们这个肠道，能够吸附我们肠道这些藏的那个毒垢啊，也能缓解消化道这个溃疡。另外呢，就是说丰富的豆油酸也能滋养这个脑细胞，清除我们血管内壁这个沉积物，也能提升我们这个脑功能。而它含有的这个微量元素啊和矿物质，对我们身体健康也非常重要。 那你这三宝里边这个山药呢，它当然有生津润燥，有滋养皮肤毛发这个作用。那么这个红薯南瓜山药啊，它这个搭配呢是红薯20克，南瓜50克，这个山药呢30克，这个它味道呢清甜黏腻，可健脾养胃，平衡血脂血糖，哎，还有我们这个清肠这个排毒。那当然就是说这个怎么做，我把这也写到了这个春季养生五行五色里边。那至于说这个春季怎么来观察我们这个脾胃好不好呢，一个是看你的脸色，一个是看你的鼻尖，一个是看你的这个嘴唇，还有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说春季十大的健脾养胃的蔬菜是哪些呢，都有哪些作用，含量都有什么呢，有什么好处呢。你像有这个胡萝卜、芹菜、菠菜、卷心菜、油菜、土豆、韭菜、山药、芋头、南瓜啊，它对我们保健能发挥哪些好的作用，哎，这我都写在这个春季养生五行五策这个小册子里边。 嗯， 那最简单的，哎，我们春天还可以喝这个山种茶。这山种茶呢，它有调节脾胃、这个驱寒降火这个作用。那我们说中医养生呢，不是讲究这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嘛？那么春季天气呢，逐渐的这个转暖，那么阳气上升，容易引起这个内火，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上火。那这个时候可能是便秘，可能有些人是长痘，可能有些人这个睡眠不好，有些人可能是心浮气躁，甚至呢易怒，都和这个上火有关。那你春季喝一些这个调理脾胃这个茶，增强了我们这个抵抗力。哪三种茶呢？一个是那个茉莉花茶，一个是甘普。甘普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将新会甘和云南普洱茶相互搭配的一种茶。怎么搭配呢？哎，我在册子里面写了。再有就是生普。生普指什么呢？就是普洱有生熟之分，那么生普呢在采摘以后呢，它会自然发酵，经过多年这个陈放，茶性呢才会逐渐的这个温和。那么三月下旬这个春分时节呢，需要保持人体这个阴阳平衡，消除这个火气，这个时候呢我们饮用一些普洱茶排除身体这个杂质，调节这个脾胃平衡，这个对我们身体呢有很好的保健功效。 嗯， 具体的这个内容呢我都在这个五行五色这个册子里边， 嗯， 都写到了。 好的，那刚才呢张主任也提到了哈，让大家多吃那个十种啊这个蔬菜啊，其实这些都是人们日常吃的蔬菜，只是在春季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些这个侧重啊，要多吃一些。另外这个茶也是好东西啊，是吧，这个中国人呢是爱喝茶的，那具体到春季呢喝什么样的茶这也是有讲究的。 对，有些人他就是说，哎呀我这有茶味儿，但是你在春天怎么喝，夏天怎么喝，冬天怎么喝，秋天怎么喝，哎，这茶它是有学问的，还挺深。 另外刚才提到这个红薯、南瓜、山药，这可是维护身体健康的三个宝啊。那如果大家呢想具体了解这些内容啊，比如说怎么吃啊，另外心理怎么调节呀、啊，怎么来适当的运动啊等等，都是在我们的春季养生五行五色的这本养生集当中有体现啊。那这本小册子呢应该说现在是非常抢手，但是呢我们也是印制的数量有限，所以大家如果想免费索取的话，别忘了早晨8:30之后啊赶快来拨打电话免费索取，我们是先到先得。好，我们的免费索取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在《黄帝内经》的《素问·宜篇·刺法论》中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所谓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和抗病康复能力，所谓邪气，是指各种治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我们说的病因。祖国医学认为，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人体正气和邪气斗争的胜负所决定的，正气战胜邪气，人体就不会发生疾病，邪气战胜了正气，人体就会产生疾病。作为我们中老年人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慢性疾病康复， 以及预防疾病的发生。养足我们人体中的正气很重要。如何养足我们每个人身体的正气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组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取物转移因子为君，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以中药芡实为佐，达到固肾摄精、补脾止泻、扶正固本、滋阴壮阳的作用。以中药莲子、茯苓为使药，达到精心安神、益脾和胃、利水渗湿之功。饮用以上诸味中药入五脏之心经、肝经、脾经、肺经、肾经，补五脏之元气，共达标本兼顾之效，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坚持长期调节应用，以达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之目的。通过养生保健，使我们中老年人的失眠、消化能力减退、食欲不振、全身乏力、目眩、头晕、腰膝酸软、易感冒等慢性健康问题逐步走向康复。 说到慢性病啊，现在很多的老年朋友呢，真的是身上啊不只是一类病哈，都是在大把的吃药。那么如何呢从根本上改善啊慢性病的情况？那原来你也提到过，如果是病症的话，咱们一定要去医院哈，吃西药改善和控制它的这个症状。那么如果想既治标同时又治本的话，还得要从自身扶正做起，是吧？ 对，你看这个对于老年人，我觉得只要你不是那个突发事件的发生，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要标本兼治。标本兼治呢，就是对这个疾病这个症状和这个疾病这个根本要同时重视，哎，就应该这个标本兼治。比如说啊，在临床上如果表现的这个身体发热，这个腹部发硬满痛，这个大便燥结，那么口呢干渴，这个时候你看这个舌啊，就是舌燥苔黄焦等等，那你像这种情况，拿我们中医辨证来说，它就属于这个邪热里结为标，那么阴液受伤为本，那这个时候呢就标本都很着急。那治疗的时候呢，就应当标本兼顾，可以增液成气，用这个增液成气汤来治它。泻下与这个滋阴同用，哎，泻其实热可以存阴，滋阴润燥则有利于通下，标本同治呢就可以收到这个相辅相成这个功效。哎，再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虚弱感冒，哎，我们这个身体呢本来就气虚，反复的外感，这个呢治则呢就以这个益气解表。益气为这个治本，益就是补益这个益啊，要补气。解表呢，这就属于这个治标。又比如说，哎，表证未解，里证又现，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表里双解，这个就属于这个标本同治。这个当然我讲的是这个中医一些辨证施治的原则。那么不管是中医和西医，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急了我们去控制这个症状，但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急症那当然很多，有些就会引起这个危险事件，这个呢一定要这个注意。那你要治本，从这个我们现代医学细胞分子学来说啊，你看我们不是系统功能出现了障碍，在这个系统里边可能是你系统里边的某一个器官发生了这个问题，但器官呢大家都知道又是由组织细胞构成的，那细胞和由细胞构成的这些组织啊器官啊，它正常情况下对于我们人体的内环境还是外环境各种有害的一些因子啊，和刺激这个作用呢，它都会产生这个 非损伤性这个应答反应。就是说比如说外环境里边我们说外来的细菌病毒，它可以这个对我们人体里边这个组织细胞造成损伤。那内环境，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糖代谢异常，这个脂代谢异常，或者说我们其他尿酸一会儿又代谢异常，或者肌酐尿素氮代谢这个异常，哎，它这都属于这个有害因子，它会刺激我们，刺激我们呢，当然我们这个身体呢，它这个细胞就会做出这个应答，这个在这个医学上我们叫这个适应啊。那么适应呢，它在形态学上，它会引起我们细胞发生变化呢，都会引起细胞发生哪些变化呢？它会引起细胞这个有一些这个，就说细胞给瘪了，就是我们说细胞萎缩了。还有一种细胞的形态改变，什么细胞给胖了，就是哎，我们说细胞肥大。再有呢，就是在这种致病因的情况下，我们身体为了适应这种致病因这种刺激啊，我们就会产生这个增生。还有一种适应的变化，我们叫细胞的化生。这几个概念啊，萎缩、肥大、增生、化生，哎，这个我在后面的节目中我会逐步给大家普及这方面知识啊。你像这个萎缩、肥大、增生、细胞的化生，它涉及细胞的这个数目、细胞的体积，还有这个细胞它分泌的物质啊。我们把这个说细胞这个因子，再有还有一个就是细胞分化的改变。什么是细胞分化？这个我还会后面跟大家讲。那你像这个适应性这个反应这个机制呢，就是包括哎，我们细胞特殊的这个细胞膜上嘛，它不是有受体嘛，它功能要么是兴奋，要么是抑制。所以我们说调节说，要么是向上调节，要么向下调节。向上调节是什么？让它机能增强。向下调节就是让细胞的功能减弱一点。细胞或者是合成新的这个蛋白质，或者由合成的一种蛋白质向合成另外一种蛋白质这个转换，或者某种原有的蛋白产生过多，这些我说这个过程啊，都是这个细胞适应以后它发生的这个变化。所以细胞它和组织的适应性呢，这个反应啊，它做出这个反应能够发生在下面我说的任何一个环节。哪些环节的？比如说细胞它在基因表达以及它的调控上，还有一个这个受体结合的信号这个传导上，再有蛋白质的转录上、运送和输出等等。适应这个实质它是什么呢？是细胞生长和分化受到调整这个结果，可以认为它是我们介于这个正常和损伤之间的一种状态。那刚才说这一段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我们在得病这个初期啊，我们身体在致病因的作用下，我们身体会做出一种反应的。做哪些反应？要么萎缩，要么细胞肥大了，要么细胞这个增殖了，要么细胞这个化生了。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这个萎缩，它萎缩就是已经发育正常的细胞组织或者器官这个缩小。你像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长期这个慢性肾病，慢慢肾脏就萎缩了。还有我们肝脏发生这个纤维化，慢慢肝硬化以后细胞也萎缩了。早期它都是这种还不是在损伤的情况下。那么组织和器官的这个萎缩，除了它自身这个实质，这个你说到底还是细胞嘛，就是它这个自身实质细胞因为细胞内这个物质丧失而导致这个体积缩小以外呢，那么还可以伴有实质细胞这个数量的这个减少。那么组织器官的这个未曾发育或者发育不全，这个呢它都是不属于这个萎缩这个范畴。你像萎缩它一个变化，它可以分这个生理性萎缩和这个病理性萎缩。那么生理性萎缩，你比如说建议这个胸腺这个青春期这个萎缩和生殖系统这个卵巢、子宫以及睾丸更年期后这个萎缩等等。那你 病理性这个萎缩当然原因很多，就是说会导致我们疾病发生，它有营养不良性的，有压迫性的，有失去实用性萎缩。实用性萎缩，你比如说哎，我们有些人他这骨折以后就握不动，它就会引起我们这个腿啊胳膊啊这个肌肉萎缩，或者这个骨质疏松。还有一些是去神经性萎缩，还有一些是这个内分泌这个萎缩。所以这个我们人体它从病因刺激的时候它会做出一些反应，但是怎么来提高这种反应，它是可逆性的。所以可逆性就是损伤以后我还能修回来。那可逆的刚才说的萎缩、肥大、增殖、化生，那怎么来提高这些这个适应性这种变化，就是说耐受性。比如说我们医学上有个叫痛愈啊，就是说我拿针扎你一下，诶，有些人轻轻一碰他就马上就反跳，有些人呢你使劲掐他一下他也不会这个反应，他的耐受性强。再给洗脚，我们有些人脚放到水里边，有些人这个30几度就烫得受不了，有些人到40度人家也受得了，这就叫耐受性。那么在疾病里边，当你对这个病因，每个人耐受性是不同的。那作为我们养生保健来说，我们怎么提高我们人体对这个致病因这个损伤的这个适应性，就是提高你的抗病的能力，我们说这不叫抵抗力吗？哎，那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哎，我们可以用这个转因子，还有一个就是调节五脏，这个莲子、百合、茯苓、芡实这些提取物啊。提取物其实拿现在医学来说，它就是一些有利于你这个适应性提高的一些细胞因子，就是能增强你这个细胞这个耐受性，不容易让你产生这个损伤。或者说你已经溃烂了，你那个细胞这个坏掉了，那怎么能促进你修复细胞这个素质的增多和这个活性这个增强，它就会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你像这个，那有些人问什么是转因子，转因子它是一种多肽这个小分子，它能够是我们正常没有就是说激活的致敏的啊这些白细胞转化成这个能够致敏这个白细胞，产生这个放大效应，这样呢就可以是这个致敏的，就是哎处于工作状态那些细胞，它可以使这个工作状态细胞这个数量马上增多，形成一个有效的修复能力，我们说的战斗力啊。那么这些免疫细胞呢，它正是维持我们人体健康具有很大威力这个卫士啊。再有这个转移因子这个多肽小分子呢，它还能够转到这个免疫信号，动员身体各种各样这个免疫细胞这个参加保卫人体不受这个病因这个伤害，形成一个强大的这个抗病能力。这些内容我都写在那个免疫力修复能力是最好的这个医生这本小册子里边，大家可以这个选择学习。 好的，那一次节目当中呢也不可能说太多的内容，因为时间有限啊，所以大家如果要是对于免疫力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啊，要去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呢免费索取免疫力是最好的医生这本书啊，88864417 88864417。其实呢作为疾病来讲呢，产生了以后表面看起来它是器官的问题，实际上呢说到底还是细胞出问题了， 细胞问题， 它可能是萎缩了，可能肥肥大了，可能增殖了，可能化生了， 对对对、 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刚才您提出来就是用转移因子和提取物啊这样的方式来提高对致病因素的抗病的能力，实际上就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这个适应性。 如果对此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来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 家庭食疗调节血糖学习班开讲了。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极为复杂，至今还没有完全阐明，其结果导致临床缺乏针对病因治疗的药物。调节血糖正常，减少微血管病变的发生，延长糖尿病患者的寿命，降低死亡率，是糖尿病治疗的首要追求。